刑。两人此前分别因犯故意杀人罪和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高院经审理认为，两人在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间没有故意犯罪，符合法定减刑条件，现死刑缓期执行期满，应予减刑，故裁定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复加刑不变。那么减刑减不减，如何减，谁来定，减刑背后有哪些门道，转无期之后是否要终身监禁，最少还要服刑多少年，敏感人物的减刑公示如何彰显了制度刚性，稍后我们将来解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刑法在线。 近日来自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消息，该院依法分别对罪犯刘志军减刑案、罪犯博古开来减刑案作出裁定。北京高院审理认为，罪犯刘志军、罪犯博古开来在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符合法定减刑条件，现死刑缓期执行期满，应予减刑，故分别裁定将罪犯刘志军、博古开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复加刑不变。罪犯刘志军因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在2013年7月8号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数罪并罚判处死缓后，在公安部秦城监狱服刑。秦城监狱则是在今年的10月26号提请了对刘志军的减刑建议书，其中说明自交付执行以来，罪犯刘志军没有故意犯罪，能够主动认罪伏法，自觉接受教育改造，正确认识所犯罪行的社会危害性，深刻剖析犯罪根源，积极发挥自身社会价值，撰写的警示价值文章《我对所犯罪行的反思与剖析》被监狱评为二等奖，能够积极参加政治学习和集体活动，按时完成思想汇报，不断提高思想认识，能够力所能及地参加劳动改造，认真完成劳动任务，按规定做好室内外卫生保洁工作。因服刑改造表现较好，罪犯刘志军2014年度获监狱劳动改造积极分子奖励。监狱提出减刑建议之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于2015年11月12号立案，11月16号到11月20号在全国法院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信息网上公示，并且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北京市高级法院认为，罪犯刘志军在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符合法定减刑条件，应予减刑，故在2015年12月11号裁定将罪犯刘志军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复加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不变。罪犯博古开来因犯故意杀人罪，在2012年8月19号判处死缓后，在司法部淹城监狱服刑。监狱在去年的9月25号向北京市高院提请了减刑建议书，对博古开来的表现是该犯在服刑期间能够遵守监规纪律，按照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参加思想文化技术学习，成绩合格，在劳动中服从分配，按时完成劳动任务，在死刑缓期执行考验刑期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共获表扬三次。监狱提出了减刑建议之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在2015年11月12号立案，11月16号到11月20号在全国法院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信息网予以公布，并成立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罪犯博古开来在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符合法定减刑条件，应予减刑，于2015年12月11号作出裁定，将罪犯博古开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复加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那最近还有一个人的减刑也引发了关注，就是国伟电器创始人大股东黄光裕。2010年8月，黄光裕因非法经营、内幕交易、单位行贿三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罚金6亿元，没收财产2亿元。那正在北京市第二监狱服刑的他，因为获得了两次监狱积极 改造积极分子，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发布公示，拟为其减刑一年，这已是黄光裕第二次传出减刑的消息。那减刑建议目前正在公示当中。黄光裕曾经在2012年被减刑十个月，那这次公示期限是五天，就是从2015年的12月11号到2015年12月15号。那经过这两次减刑之后，黄光裕的服刑日期应该提前到2021年1月16号止。据公开资料报道说，2011年因为表现良好的黄光裕被派往监狱医院当护理员护理病犯，2012年10月获得10个月的减刑后被调往花房工作，与监狱园林队的其他服刑人员一起负责整个监狱的花卉养护以及草地的修剪和灌溉。那么下面我们就刑罚执行的相关话题来进行解读。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纳诚律师事务所的王健律师。你好，王律师。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北京纳诚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健。 之前有关减刑的消息都是直接发布的啊，并没有留意到有公示。那么这个公示的依据是什么？程序又是怎样的呢？ 这个公示这个主要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的两项规定，其中是网上比较提的较多的是2014年的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但其实还有一部2012年的叫做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那么2012年的规定呢，它主要规定的是一些实体上的，比如说怎么减，是隔多长时间减一次，你能减多少。而14年这次呢，主要是程序规定，那么强调公示也是这次14年的规定中提出来的。目的呢，这个大家都知道，主要是为了杜绝或者防止司法腐败。包括最近一些案件，比如说这个健力宝集团的董事长张海，那么他从这个二审审判到他的中间减刑到释放，一系列的中间作假，这个引起了很大社会关注。 他中间好像还有律师，包括法院的人，最近也判了好几个人。 因为他这个事情引起社会很大关注，所以那么最高院特别强调了要对这个程序上进行阳光最好的防腐剂嘛，通过这个公示来解决这个问题。具体呢，我总结的其实就是15个字。第一就是立案后要公示，立案后要公示，也就是说法律它的规定呢，立案后法院决定立案后5日内要向社会公示。那么通常公示途径很多，一般通过这次的刘志军和这个古开来案件呢，他是通过这个网上进行公示的，那么大家可以按照这个他公布的信息到网上去查询这些事。第二呢，开庭前公告，通常指这个法院在具体这个审理减刑的时候，要在开庭前3日内向社会公告。第三叫裁定后公布。那么这次大家从网上看到的，实际上就是这次的公布的结果。 一共是15个字。 对。 那减不减，谁来定呢？ 这个减不减，其实减不减的本质就是说怎么启动这个减刑的程序。谁来讲呢？通常是由这个刑罚的执行机关，也就是罪犯的这个服刑的监狱，那么他来提出， 他先提出。 对，他本身有一个内部的流程，他先内部先要进行评议，因为平时这个表现还犯人表现怎么样呢？那肯定只有他们在这个监狱的管理人员啊，咱们具体的执行者他最清楚。那么通过内部拟定，然后向他们报，他们内部有一个关于减刑假释的评审委员会。 对， 经过评审评定没有问题了，那么还要征求检察院的意见。检察院如果也没有异议，那么再报最后的建议的管理机关，大家积极讨论，决定没有问题了，那正式向法院提出这个减刑请求。 最后是由法院来进行一个裁定的。 对，定不定那肯定就是最后来法院来决定。到底你的条件符不符合，那最终结论只能是法院来做出决定。 但是现在法院也经过一系列的就法定程序，公开啊，公示等等。 对，这个简单说一下，这个关于这个减刑假释这个程序和平时审理程序是一样的，整个都是一样。当然之前先确定这个法定组成人员，然后由这个提出减刑机关，他提交减刑建议书，然后法院也要征求检察院的意见。检察院是要派员参加的，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然后要法院也要看这个监管单位他提出的这些减刑理由，包括他的证据、他的材料是不是真实的。包括如果说检察机关认为这个中间的一些材料有问题，那么要求传召证人，这都引起跟我们正常的审理平时的刑事案件其实没有本质区别。 那么作为律师，您认为现在规定严了以后，应该对于罪犯的这个减刑假释，包括暂予监外执行，都会严格很多？ 是的，没错。 会杜绝很多过去出现的一些 漏洞和问题了。 对对对，这也是因为我们国家一直有一个严进宽出，实际上，实际上多少有点像，举个不恰当的比喻，是有点像我们大学了，对吧？因为大家都很看哪个重大案件，哪个高官也好，他被判了，判得很重，他进去了，但是说他进去什么样之后，后面就没有了。这个监管就是包括其社会上监督也是不是到位的， 对对对对， 甚至造成很多官员前脚进后脚出，甚至有的官员 一天刑都没服， 对，自始终监视立案侦查的时候，人家是取保候审，判决人后直接监外执行了，他一天监狱都没有做过， 就花钱去买这个保外就医等等啊， 对对对， 那么刘志军是2013年由北京二中院来宣判的，博古开来是2012年由合肥中院作出判决，但两人的减刑建议为什么都要到这个北京市高院来提请？ 这个讲从头讲，实际上这两个人本身他这个案件审理的时候都是最高院指定管辖的，因为按照这个咱们的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个刑事案件管辖是犯罪行为地，这包括这个行为实施地和结果发生地，因为这两个重大影响嘛，都是最高院指定这两个异地来审理的。而北京呢，是主要是按照这个现行的法律，那么是应该是由服刑地的法院管辖。那么刘志军他被羁押在这个公安部直属的秦城监狱，那么秦城监狱在北京市昌平区，那么所以由北京，关于这个。这个无期徒刑还有死刑缓刑的，他的减刑假释，那么法律明确规定，他是由服刑地的高级人民法院来负责审理的。 服刑地的 高院，对对对。所以，由于这个秦城监狱在北京市昌平区，所以是北京高院。而古开来所羁押的这个殷城监狱它是也是一个特例，它属于这个司法部直属。 司法部的监狱。 对对对，关于这个案件，关于这个殷城监狱的所有的案件，包括减刑假释，包括这个。在监狱内再发生新的案件，这最高院都指定了是由北京的法院，那具体是包括如果是级别够低的，可能是从通州区到二中院以直到最高院，总之这个所有案件都是由北京法院来管辖的， 监狱所在的这个辖地来进行管辖 的。是的是的， 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那稍后进段广告，我们继续来关注刘志军博古开来减刑背后有哪些门道。 科技升级，想你所想，依维柯真古五登陆北京，搭载全新 F1 动力，绿色环保，节能静音，到店品鉴更有惊喜。详情请询400-828-1890，400-828-1890，南京依维柯。 首都文明办联合北京新闻广播推出《绿色生活好市民》系列广播故事，《文明北京蓝天行动》，爱北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37，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话题是刘志军博古开来减刑背后有哪些门道。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纳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健，你好王律师。 观众大家好。 那么刘志军转为无期之后是否要终身监禁呢？ 这个其实大家是观众。这个11月我们实际上是新鲜出炉的这个刑法刑事案9，那么它具体规定了这个关于贪污 受贿案件如果是缓刑款期满、 嗯、 之后减为无期徒刑，要实行终身监禁、 嗯、 也就是苏清华要让贪官把牢底坐穿、 嗯、对。 但是刘志军他这个个体案来说他是不适用这个规定的，因为在我们国家刑法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叫罪行法定原则。刑法上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内涵叫做禁止数级既往。苏清华是指说什么呢，就是刑法只能对实行以后的犯罪适用，不能对其实不能对其实行以前的犯罪适用。就好比说如果说这个要成立的话，那么大家想，那是不是我们要把以前已经服刑期满的、 嗯、 已经减刑假释完毕的那些贪污受贿案件重新收押呢？ 那么公示之后还要开庭宣判吗？ 这个公示这个跟开庭之间实际上是没有一个必定关系。公示首先按照规定它必须公示、 嗯、 那么开庭通常对减刑假释案件我们规定可以是开庭审理也可以卷面审，但是对像刘志军像博古开来这种案件、 嗯， 尤其像刘志军案件，它属于职务性犯罪、 嗯、 按照这个现行的规定它是应当开庭审理的、 嗯、 而这次通过媒体披露的相关事实来看，那这两个案件实际上也都是经过开庭的。 那么这两个人罪名虽然不同，但是历经司法裁判后都是获得了死缓，这个判决结果或许也是很多人质疑的源头哈、啊，说为什么不是死刑呢、 嗯，你说这个死刑这个话就非常大了。 嗯， 尤其现代这社会啊，尤其很多西方国家来说，很多国家都废除了死刑。那、 嗯、 死刑的存废呢争议也很大，像英国又废了又复，复了又废，美国是个别州有，个别州没有。 嗯， 这个案件包括很多国家也在呼吁大家废除死刑。 嗯， 尤其是对这种非暴力性犯罪。 嗯， 哎，尤其是经济犯罪，包括我们之前的刑法修正案8，他把我们过去有68项死刑减到了55项，大多数经济性犯罪都已经废除了死刑了。死刑为什么说它很严格，就是现在这个趋势大家就是慎杀少杀。比如说简单个例子啊，就简单两个例子啊，大家知道过去日本啊有一个东京沙林毒品事件，那么当时是认为是日被定性为邪教的奥姆真理教啊，他的教主叫做麻原彰晃，他2006年日本就判处他死刑了，到现在都没有被执行。还比如说比较重要厦门远环案的赖昌星，按理说按照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他这个条件是应该判处死刑的，但是由于他跑到这是加拿大嘛，加拿大本身他是没有死刑的，所以是我们实际上是引渡回来，他将赖昌星回来做了一定的司法承诺。所以说慎杀少杀一直是现在的一个大原则。而死缓制度也是我们国家的一项比较独特的制度，它最开始是源于这个51年政反的一些党的规定。而它的历史渊源我认为是我们明清两代的这个关于死刑的斩监后绞监后制度。今天时间原因我就不展开说这个两边这个之间的渊源到底什么关系。 它是一种这个死缓，其实是一种变通的死刑执行方式。 对对对，但是它本质对那些按照情节应该判处死刑，但是说又不是一定非犯非杀不可的人来适用这个死缓。 那么从现在的这个社会发展来看，是慎杀一个理念。 对对对，慎杀少杀，然后尽量的不采用这种剥夺生命的这种生命刑。还是国际上的一个大的趋势。 对，那么前两天一个案件非常引人注目，就是林森浩被判处死刑了。那同样都是下毒毒死，为什么林森浩立即执行了？ 哎呀，这两个案子跟博古开来案件有从我们现在就是已经公布的判决结果来看是不大不同，但是从判决书的内容来看，关于博古开来这个他投毒杀人案呢，那么根据这个判决书所列，法院认定两项。第一，首先是博古开来本身他向这个司法机关提供了很多他人违法违纪的重要线索对破获之后的大家可能也就知道的一些重大的案件是有起到关键作用。第二呢，经过他的辩护人提出的上海市精神卫生所提交的关于他精神状况鉴定，这个鉴定结论也说明他古开来在这个实行行为时候虽然是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他是具有一定精神障碍，也就是说他这个控制能力会下降，所以这个法院依据这两个点对博古开来 判的死缓， 从轻减轻了处理。 这是目前从目前这个判决书上来判断哈。 对对对， 那林森浩目前从这个报道来看，他是情节特别恶劣。 对对，就是情节就是在手段上， 嗯， 就是首先他是有预谋的，是故意杀人， 嗯， 很多包括他有人提出，他后天提出说他是不是这个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呢， 嗯， 而从他的实际表现中，那么他早有预谋，是想置他这个同学于死地， 嗯， 包括之后他一直没有采取包括自首啊，主动向医院告知他投哪个毒，实际上本身也延误了抢救被害人的时机。 嗯，就说这个黄洋住院之后被抢救的时候，这时候林森浩依然没有站出来， 是的是的， 嗯，就放任这种结果， 对对对， 嗯，另外有媒体披露说林森浩为什么算情节比较恶劣，因为他是医学院学生，明知道这个毒药是要致人死亡的， 对，因为就是法律上往往对主体，首先说按照一般主体一般的事情的时候，一般老百姓认识出是按照一般老百姓认知的情况来去判断，而你是一个极其专业的人士，你非常清楚你使用的这种物质， 嗯， 哪怕几毫克能致人死亡，多少他就人没事， 嗯， 你是非常清楚的， 嗯， 那么你这种主观恶性是非常大的。 嗯，所以这我们从目前的这个判决书来做了一个解读啊。 对对对。 那刘志军和博武开了两个人，最少还需要服刑多少年呢？ 这个问题吧，网上有各种说法， 嗯， 啊，有这个17年说，22年说，13年说，但实际上我们一般老百姓想理解的说到底要服刑多年，是指说是想说知道他到底要在牢房中待多长时间。 对对对。 但是我们国家实际上有三种制度，说你可能就不待那么久了， 嗯， 一是大家现在一直在谈的减刑， 嗯， 第二假释，第三叫暂予监外执行， 暂予监外执行， 它里面其实重要的一项也就是大家最知道的就是叫保外就医。 嗯， 所以说到底多少年呢？如果说他可能是我想说的时候，可能是15年， 嗯， 可能是13年，因为他13年之后可能被假释， 嗯， 而也可能是9年。如果这是为什么说是9年呢？ 嗯， 就是按照现在这个保外就医的现在的条件的规定，就是当他这个死缓减为无期徒刑，然后再经减刑变为有期徒刑时候， 嗯， 他要执行满7年以上。如果说他出现一些老年疾病啊，不宜在这个监管环境下进行治疗啊，那么他就可以外出保外就医。 嗯， 所以说，你说他最少待几年，这是肯定是不确定的事情。 哦，嗯，所以有说17年的，还有说22年的，等等等等。 对对对。 嗯，那么减为无期，这也是死缓犯最常见的减刑之路嘛？ 对对对，这只能讲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也是一个必经的结论。 嗯， 因为这个现行法第55条规定非常明确啊。 嗯， 你只要在缓这个死刑缓刑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的， 嗯， 就一定要减为无期徒刑。 2年之后。 对对对对， 嗯， 过了这个2年的这个缓刑期，你就一定要减，除非你有重大立功的，可能减为25年的。如果没有，那么通过刘志军也好，古开兰也好，他们没有出现重大立功的情节， 嗯嗯嗯，那正常就是到了这个， 啊，对对对，这是个必须的结论。 嗯嗯，那死缓还有哪些结局呢？ 所以那么如果除了刚才讲被减为这个无期或者是25年以上有期徒刑， 嗯， 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如果他在这个缓刑期间啊，缓刑执行期间有了故意犯罪，那可能要被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再执行死刑。 嗯，那有评论也质疑说的那个，认为不应该轻易对贪官减刑啊，随意减轻贪官的这个刑罚是对腐败行为的放纵， 嗯， 甚至是官官相护啊，那您怎么认为呢？ 嗯，首先那个这有一些这里面这个观点可能有一些老百姓的朴素的观点啊，认为这个官员呢就不能从轻，之前你很威风，那现在你终于接下球了，那你就应该啊，咱们讲这个出来混的早晚要还嘛，那你就应该还的更多才对。但这种观点实际上从现代法治精神是没有道理的， 还是要依法。 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哪怕他不管他之前的官再大，那么他到了这个执行法律中，你要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去办事情。 嗯 啊，不能说我们老百姓想的都看，大家看京剧很热闹的，这个讲这个包公啊，三口铡刀砍人，觉得最解恨。 嗯嗯， 其实本身这看戏可以，但这不符合现在的法治精神。 嗯，那这次敏感人物减刑公示有什么样重要意义呢？您分析一下。 啊，这我刚才提到了，就是最开始说这个关于减刑假释这一块，由于之前缺乏一定的这个社会舆论监督，缺乏监督， 嗯， 那么出现了一些不好的案件。 嗯， 那这样呢，这样最高人民法院也好，检察院也好，那么出台了相应的规定，去完善这些措施。 嗯， 而这次通过这两个大家非常关注热点的人物啊，把这样就把这样两项规定 起到了一个广而告之作用。 嗯， 那么这样大家至少都知道了减刑假释的规定，知道哪几条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哪些要情况公示，那样所有老百姓知道，这样以后。那么对这些人物，包括如果大家可能后续跟踪，那么刘志军、古开来之后是不是再减刑，是不是会假释、 嗯、 那么我们可能就是加强了这个社会监督的这个力度、 嗯、 也就是为我们造成也就是造成说我们能够说阳光射进来、 嗯、 最终阳光成为最好的防腐剂，杜绝这种司法腐败现象。 嗯，那么减不减刑谁说了算呢？这里要普及一个知识，就是正所谓减不减看表现，因此减刑的建议呢是由刑罚机关也就是监狱做出的建议呢，报给人民法院之后呢，法院会进行一段时间的公示，并且最终审理决定。那么这个公示区域是罪犯服刑场所的公共区域，在法院审理过程当中，人民检察院还将对提请减刑的案件提出检察意见，那这个意见也将成为法院作出决定的一个重要的依据。那服刑期间没有故意犯罪，这个是最低的标准。那还有哪些情形可以作为减刑的理由呢？刑法第78条第一款就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刑。那么确有悔改表现是同时具备四个方面，第一是情形，第二认罪悔罪，第三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第四是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那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是有立功表现，第一就是阻止他人实施犯罪活动，第二检举揭发监狱内外的犯罪活动，或者提供重要破案线索经查证属实，第三就是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第四是在生产科研中进行技术革新成绩突出，那第五是在抢险救灾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表现突出，第六是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贡献。那具有下面一些情形的是应当认定为有重大立功表现，第一是阻止他人实施重大犯罪活动，第二检举监狱内外重大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第三是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重大犯罪嫌疑人也包括同案犯，第四是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第五是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那第六是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当中有特别突出表现，第七是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那么有期徒刑犯在刑罚执行期间符合减刑条件的减刑幅度是为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的，一次减刑一般不超过一年有期徒刑，确有悔改表现并有立功表现或有重大立功表现的，一般减刑是不超过两年有期徒刑。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现场嘉宾来自北京纳城律师事务所王健律师。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015北京榜样十大人物评选结果即将揭晓，63位候选人谁将获得北京榜样称号，颁奖典礼即将举行，详情请关注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微博、微信公众账号，让我们共同期待。 广播新生代北京电台第五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了，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听友吧，快速报名，咨询电话8501-3038，广播新生代就等你来。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人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请您坐稳扶好。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啊？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啊，又省钱还环保。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是为北京的天空加点蓝。 走，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您慢走啊，回见。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北京的天空加点蓝。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